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。最后我无力的看清强悍的是命运，你还是选择回去，它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觉醒。你说爱本就是梦境，更理解的幸福我只能还你。想留不能留在最寂寞，没说完温柔只剩太多考虑。爱没有聪不聪明，只有愿不愿意。你还是选择回去，它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觉醒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我可惜是我

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新年不孤单，有我陪着你，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。2017，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。 欢迎各位收听2017春节特别节目《过大年话民俗》。各位好，我是李恩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踩高跷、初一拜年和十五闹元宵。踩高跷是我们汉族的传统民间活动之一，踩高跷俗称覆柴脚，也称为高跷和踏高跷、扎高跷、走高腿，是民间盛行的一种群众性的技艺表演，多在一些民间节日里由舞蹈者脚上绑着长木锹在广场上进行表演。初一拜年，新年的初一，男人们都早早起来，穿上最好看的衣服，打扮得整整齐齐，出门去走访亲友，相互拜年，恭祝来年大吉大利。拜年的方式呢，多种多样，有的是同族长带领着若干人去挨家挨户的拜年，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人去拜年，也有大家团聚在一起，相互祝贺，称为团拜。十五闹元宵，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，新春期间的节日活动也将在这一天达到一个高潮。元旦之夜，大街小巷张灯结彩，人们点起万盏花灯，携亲伴友出门赏灯、赏花市、放焰火、载歌载舞，欢度元宵佳节。 在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。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属于你。

说什么？只因为我知道。 说什么？只因为我知道。